我不是咩经济学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系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翻嚟第三节啦。 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另一个叫做人肉炸弹啊， 爆咗命 嘅。系啦，就即系仲劲过呢个陈茂波嘅咧，就系呢个吴克俭。 嗯， 嗱，吴克俭我觉得亦都去到一个地步，叫做官到无求啊。 咁啊，叫胆子咩咧？ 吓， 俾人少啊，官无求。 唔系胆啊，我觉得。叫做官到無求就口自大 口自大 就亂噏嘢開始 亂 Q 咁噏，咁係啦，叫噏噏啲咩啊？ 就亂 Q 咁噏嗱，上個禮拜我估咧就佢去主持呢個天水圍好似啊，新界 西天水圍 係啦，即係沙伯救生會中學嘅一個活動，咁就喺門口就啲學生包圍住請願，咁佢就唔肯落車接信，咁就喺個車上面喺度玩電話咁樣， 玩咗九個字喎個車， 係啦，咁咧就話我唔知道嗱，以我理解咧，佢同教育局嘅同事關係相當之差嘅，佢話喺個車上邊處理公事咧， 而係相當之好添， 我就唔信嘅，我覺得好大可能佢係上咗去嗰啲制服網站。 揀緊啊，買咩衫好啊，或者買啲有味內褲， 或者嗰啲有跡嗰啲係啦， 揀緊嘢 係啦。咁咧就因為佢好中意睇女誒，唔係女生啊，總之係中意睇制服啦，係啦。 嗯， 咁啊睇學生嘅制服咁樣。 但係當日唔係學生，唔係制服通街都係咯，出面啫嘛，都唔睇咧。 嗱，我覺得就咁樣。當日嗰啲學生示威，點解引唔到局長落車接送？ 咪咯，有咁多學生。 個原因就唔係喎。就因為佢哋穿黑色 T 恤嘛。 哎呀， 嗱，你要記住喎，日本嘅女生制服係水手服喎， 白色嘅， 係啦，仲要打出呢個絕對領域啊。 嗯， 即係話呢個叫做絕對領域。 即 係可能我解錯啦 ，Lens 要糾正我。要問下呢個蠍子王先，就係指呢個短裙裏面露出嘅大髀同及膝襪中間嗰段肉。 冇錯啦， 啱啊， 個大髀呢一個位置。 係啦，嗰個位置就叫絕對領域。咁我相信咧，如果當日有呢個絕對領域之露出咧，我相信就局長一定會落車， 即刻接信。 嚇，接完信之後順手咧就大家 攞聯絡係嘛， 仲攞埋電話添，可唔可以？幾時之後交貨？将呢个及膝袜同呢个短裙， 咪将以后将所有学校嘅制服都改短佢系嘛要求？ 系啦，咁就但系好衰唔衰？其中一位示威学生咧，就着咗一件热血公民嘅黑色 T 恤。 哎呀， 咁咧就局长就借题发挥啦，就话咧有呢个叫 政党撑腰啊， 政党撑腰，外边嘅政治势力干预。咁但系咧呢个校长好嘢，校长就接受电视访问嗰阵时就话吓学生啊冇问题啊， 照撑学生啊， 系啊，学生做咁样做我都好骄傲啊。咁我哋亦都係知道咗之後，亦都盡快通知咗局長話俾佢聽，會有學生示威㗎啦。 即係已經明知㗎啦。 咁嗰位同學亦都講啊，我因為大家指定要穿黑色 T 恤，咁所以我就攞呢件嚟穿。我係佢哋嘅支持者，不過唔係佢哋嘅成員。咁呢個亦答得好得體。係 啊， 嗱呢個就入咗梁振英嗰種問題嗰度。我估佢係開早討會開得多咧，俾梁振英洗咗腦。你諗下，梁振英係乜嘢都懷疑別有用心㗎嘛？ 肯定係有人。搞分化， 系嘛？我相信就算佢抱个 B B， 个 B B 仔唔肯俾佢说，唔肯俾佢锡都好啦。 肯定阿妈噶， 佢都觉得个 B B 仔后边有呢个下千福喺度噶嘛。 查一查血统咁啊，揾条鱼先。 系啦，即系以一啲咁样嘅阴谋论起家嘅人咧，乜嘢都 系 有阴谋嘅。咁所以呢个689咧就传咗俾呢个吴克俭，吴克俭就立住咩啦？仲喺 T V B 影到其中一个人讲嘢，着住件热血公民，放大嚟睇下， 系啦， 仲喺咁样，咁咧就喺嗰个位入啦。咁结果咧就发觉其实就中咗伏嘅，其实 唔系真系， 个原因就是因为呢班人冇自知之明，就 系 话吴克俭嘅民望长期系低过梁振英， 而 一个咁民望咁低嘅人咧，系即系喺街里边啊，如果佢扶起个阿婆，啲人都会觉得佢拱低个， 开先系， 唔系啊，啲人系会觉得佢拱低个阿婆， 唔系扶阿婆， 系啊，或者系个女学生跌低个膝头哥，佢埋去慰问佢或者帮佢包扎咧，会俾人视为性骚扰嘅， 肯定及嘢啦， 系啦，大家影咗相之后就话吴克俭及嘢噶啦，咁所以咧佢咁知道咁嘅话咧，其实佢根本就唔应该再出席任何公众， 佢应该乜都唔好做，乜都弹出嚟，唔好弹出嚟啦。 嗱，坦白讲，而家呢啲局长咧，同最衰格系咩咧？ 就是例如高永文之流呢，就是只懂得去剪彩， 是去撚冤了兩次嘛， 是同埋是朝頭早去完，晏晝再 晏晝去多， 然後咧不斷就做一啲所謂 kissing baby 嘅嘢，喺政府內部開會就 kissing ass，都係得個嘴嘅啫，係啊，即係打嘴炮 一樣啫，同石魔友同埋石嘅嘴差唔多啫。 咁啊唔係嘅 ，B B 仔同 一啲老啲人好師傅係嘛， 係嘛？佢石嗰個就梁振英嗰、那個，咁咧就結果咧就永遠都出呢啲咁樣嘅所謂公家公關活動， 嗯。 嗱，佢哋個心態覺得咩咧？安全係數高， 係。 但係我覺得呢啲就其實勾曬。 嗯。 其實呢啲公關活動而家先至安全係數低。 點解咧？ 因為直接行動就一定會他敵個局長。 冇錯啦，佢就係被暗殺嘅人物嚟㗎嘛。 係啦，就算你話我去醫院剪彩啊，你而家護士嗰個怨憤咁大。 哇！而家仲敢去醫院剪彩？ 你去醫院剪彩，我估啊，就算唔使外邊啊， 嗯， 裏邊都有護士。就算不是熱血公民的支持者 都舉牌， 都會舉牌的， 做死我們現在這一排流感高， 即是說現在基本上是進入一個相當高危的狀態，是什麼呢？第一，梁振英大家都開始動搖，覺得北京不支持他， 喂，連李慧瓊子都叫做辭職了， 李慧瓊子辭職 就尾了， 然後跟著什麼呢？跟著就是呢，一路一路一級一級地喐鬆下去了，咁當然，我頭先講古惑仔想趁機上位，但是很多原本是不妥或者是不敢出聲，胡桃戲班這些 嗯， 其實都是靠政府撥款的活動，係咪？你要康文署的場地，你出聲的話，下次咪唔批場地俾你咯。 下次咪佢，但係佢而家唔敢唔批啦，件事搞大咗啦。 做得出咪而家最慘就個個 唔批，我個個做你個個唔批又唔通冇人做，做啲 係咪？即係呢個等於呢個痴漢喺電車上邊性騷擾女學生，唔敢出聲。但一發覺一嗌上嚟， 成車都係痴漢， 成車都係 唔好出聲好過啦， 唔係啊，成車都係俾你性騷擾過啊，咁咪一齊去揼佢啊嘛。 嗯。 咁所以咧，吳克儉我覺得係低估咗咧出席呢啲咁樣嘅活動嗰個風險。 喂，定係下面嗰啲人扇佢咧，係嘛？ 嗱，以往就咁樣嘅個新聞官，我頭先講 啦，要收風噶嘛， 就會負責教育嗰個新聞官就會收風。 睇啲學校咩嚟？ 好啦，局長嚟之前咧就會派個正座，同新聞官就先去做我哋叫做 recce 啊。 哦，即係去開學校度 recce， 即係巡一次先。巡一次就同當時嘅場地負責人，即係學校嘅校長開會，就問清楚佢當日會唔會有示威 啊？ 然後呢就最好就帶埋嗰個指揮官去先，即係警察負責當日秩序嘅警察，咁咧就睇清楚最好係邊個位落車，最快速度可以入到去會 場，即係最短距離入到去啦。 然後散水喺邊度，然後鐵馬擺喺邊，確保示威者唔好堵塞嗰個撇嗰個通道。 喂，但係今次佢將個個示威區係將同個車反方向擺嘅喎，已經部署咗嘅咯喎。 一定，但係我覺得咧係佢自己唔識去處理呢啲問題，多過係個警察嘅布防嘅問題。正常嚟講，一個中學生，我相信絕對唔敢衝你。而你只要落去揸住封信，你準備好一番説詞，對住個鏡頭講。我覺得已經搞掂噶啦。呢個係好簡單，一個叫政客嘅 A B C 嚟嘅。 呢個最簡單， 政客接請願信，等於容祖兒接歌迷花一樣嘅啫。係俾個機會你表演啊，其實。 係呢個攞分噶嘛。 俾你攞分，如果你處理得好，你諗下曾俊華俾人掟雞蛋。跟住就長毛走去懟啲示威嘢俾佢 啊，幾好喎、啊、手工， 不過都入唔到 Empress， 要改進一下。喂，呢、這個就係你顯示到你嗰個政治技巧，因為你嘅 audience 唔係喺你面前嗰個人，但係梁振英及其梁粉系咧，我成日覺得佢哋係停留喺八十年代暴龍哥嗰種心態，佢就係覺得衝住我而嚟，你梗係有陰謀，背後梗係雙簧，梗 我又唔俾機會你俾 我見到你件 T 恤就係熱血公民，我就係唔俾你搞。我就是要覆你牆，嗱結果就會中伏嘅。原因咩咧？就係而家就算一個中三嘅學生，佢只要有 WhatsApp， 佢一樣可以發你示威。但係佢哋呢班友係完全唔知嘅世界係乜嘢，佢連洗版都唔知梁振英。 哦，洗版，我知，我知，我知。 跟住 即係咩啊 ？Dead Air， 即係咩先知啫？你講先得。 跟住 Dead Air 即係唔知咯。 咁你諗下，佢連呢啲咁嘅嘢都唔知，佢就仲係估計緊，一定有 CIA， 一定有中央情報局俾李柱銘，李柱銘啲錢俾佢哋。嗱，睇到嘅。佢港大打公民黨，成個政治判斷都錯 Q 曬。你如果只要喺港大收下風，你就知啦。港大係本土派勢力嘅大本營，你睇梁天琦咪知咯。Richie Ho 嘅 Ho Chairman 係嘛？你諗下，成班友退聯就搞彎曬嗰啲學聯嗰班友噶啦，喺港大已經係邊個掰公民黨啊？聽到都好笑啊！真係 冇人歡迎公民黨真 係。喂，大佬啊！阿余若薇啊，佢同阿李卓人去加胡山丘都一样噶，其实系佢都系跟住个尾又惊俾人闹， 一早闪咗好耐。 去嘅话又惊俾人 X Y， 咁就去一去就帮参与下， 其實公民黨在港大的處境都是這樣的， 打卡就走了，怕被人 威脅，但想想他就是集中所有力量去打公民黨、 嗯、 以為他有個大陰謀擁陳文敏上去， 真的公民黨 上了去之後就當然有變天，準備將這個港大成為這個革命勢力、嗯、其實這個完全是愚蠢、 嗯、 所以他們那些叫做一些業餘的政客對政治的認識是零、 嗯、 然後呢連應對這些場面的能力都沒有、 嗯、 你憑什麼告訴人你拿三十多萬、 嗯， 是吗？你接信呢样嘢就系咁简单。 你讲呢样嘢，我谂翻之前睇翻段片，亚视话彭定康咧，佢好兴即系落区噶嘛。但佢落区咧就事先特登唔同嗰啲地方专员讲嘅。 梗系啦，守太平地啊嘛。 落到去之后咧，就啲人落到去同你话：阿彭定康点点点点成啊！咁啊，佢又会有度说辞啊，又即系抱阿 B B 仔锡下，就收下信啊。佢话呢啲梗噶啦，佢又唔做咧，反而会爆炸，会爆会发泄啊。 以往彭定康 大镬啊！ 我话俾你听，佢食卡都好啦，佢唔系成日食嘅。据我所知，他的助手告诉我他都不喜欢吃蛋挞 扮的扮， 所以太昌那条友次次来都对蛋挞给他，其实他的样子都尴尴尬尬， 顶你又来 是啊，又来大佬，我不是你朋友来的，其实我只不过跟你借你的场来做个 show 的，其实、 嗯、 好了，他是什么情况底下做 show 呢？他是要跟北京开拖之前 拿民意， 就会去喝凉茶和吃挞和抱 BB 了，他就要拿民意拿民望、 嗯、 任何的政治斗争后面你都有民望，没有民望根本没得斗， 嗯， 好啦，攞咗民望之后啦，跟住咧就系咩咧？点解你话佢要特袭式去巡咧？ 嗯， 你唔好话佢克林顿嚟香港嗰次都系去兰桂坊 啊， 同佢个女， 嗯， 去兰桂坊，咁就你知道，我唔知啦。美国总统嚟香港嘅保镖咧、嗯，当时咧就唔可以带枪， 嗯， 即系唔可以配枪嘅。 嗯， 咁你谂下佢嗰几件系相当之大份嘅，其实即系嗰啲我谂即系海军陆战队嗰啲嚟。咁就都唔打得個睇得嘅，咁、 嗯、 咧去到蘭桂坊落車啊，喺蘭桂坊落車，然後同嗰啲人傾偈啊，呢、 嗯、 個就係你頭先講啦。如果太過導演式嘅，而家興嗰只啊，即係梁振英 好 假的肥仔， 拍手 拍手鼓掌，跟住問嗰啲問題 plan 好曬，呢啲咧係呃唔到人嘅啦。到今日，呢啲係二十年前嘅，我哋叫 town hall meeting。二十年前水平， 即系搭好个鸡棚嚟啦， 系啦， 所 以就有晒导演， 有 晒老谂 嘢。 如果用内地嘅讲法，叫有晒群众演员啊，群众要群众演员，即系 Kelly Fair 佢哋叫， 即系嗰啲咩咩咩我是歌手喊嗰堆， 唔系即系叫做你睇尔冬升嗰套咩我是老人家咧， 嗯， 拍横店嗰啲群众演员就系嗰啲啦。咁咧，但系咧佢仲仍然咧，梁振英系停留喺呢种自嗨嘅情况嘅，所以我就话佢唔系左嘅问题，佢系左嘅话，佢阻唔过。葉國軒喺度，佢係無能啊， 即係蠢， 佢唔識又無能啊，所以咧佢連呢啲嘢佢都要做到咧，係滑滑突突咁樣， 即係都要滴水不漏，安排好曬乜都 係啦，要滴水不漏，要零風險，跟住嗰個寫啲嘢要稍為會令到上邊可能唔係咁 100% 跟從上邊路線嘅都唔敢寫，咁就係呢個人嘅問題，就是、根本上佢係一個停留喺八十年代嗱嗰陣時未有互聯網啊嘛。所以所有的東西都很安全的、 嗯、 是吧？但現在不是嘛，你去小學幼稚園都會出事的、 嗯、 幼稚園家長知道不黑店來他都會個幼稚園的口水堅可能一反轉就是反 TSA 的了 其實很容易的，你那些 Telegram 現在去到 是啊， 五千人可以 刮跟著小孩子賴屎那個片一打開寫著 TSA 死了有重複 都會是這樣的，其實是、 嗯、 所以呢你知道個方法是什麼呢、 嗯、 你要有一套說法，無論怎樣突發這些場面衝到過來都好、嗯，以往彭定康的方法是什么呢？长毛怼到埋嚟抢了他封信先。 对。接了 啦。通常那个人譬如我这样 我是长毛。 嗯、 我呢我不给你住的，因为镜头我不 给你。你要讲东西嘛， 我不给你。我不给那个 moment， 那个镜头都不会走的嘛。 嗯。 那问题就是如果当我一路在这里讲跟。我哋要香港咧，好多老人家咧，其實咧到而家退咗休之後咧，一世人，係啦，跟住走咗去， 我哋收到啦，已經都收咗，收咗啦。 呢個叫做搶劫呢個請願信咧，係方法之一， 嗯、 就係令到你縮短你呢個演出嘅時間， 嗯， 係全部咧係一啲 technique 嚟嘅。 哇！呢招好絕喎，呢招真係 係亦都唔會話咧將個示威區劃到冇雷公咁遠。 嗱、嗯， 梁振英而家佢唔會接泛民嘅請願信，佢就會接嗰啲咩愛港力啊嗰啲。 係啊，接完之後。 但係呢啲就係咩咧？每接一次就黑人憎一次。 嗯。 調翻轉，如果你去接話長毛請願信，就算長毛當面鬧你講粗口鬧你都， 咪攞分咯。 你贏啊！ 支持者都支持翻。 係啊，你贏啊！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你睇到啲政客本身咧，佢、 嗯、 就好似警察咁啊，俾自己嘅有啲政治嘅情緒咧蒙蔽咗。 嗯。 就係話，既然你係熱血嘅人，我就偏唔要睬你。 嗯。 係咪？如果你唔黑劍。 好啦，中咗伏之后啦，跟住唔忿气，走去覆桌，跟住晏昼嘅活动讲就系话，啲人成日将有问题就怪责呢个教育政策，即系佢就觉得唔顺气啦。咁一讲完仲惨， 仲死， 就即刻睇实睇睇互联网，即刻洗版， 又冇功课又成， 大家都劝佢几时轮到你唔顺气啊？我够唔顺气你啦，点解你唔走啊？你凭乜嘢坐喺呢个教育局长呢个位啊？系咪呢啲说话其实你唔可以好 casual 咁讲。你要找住一個民情嗰個氣氛，你先至咁講。 其實而家民情一面倒都反對 TSA， 反對都又唔得點，條友點樣仲出嚟仲覆桌咧？咁嘅 嘢嗱，跟住嗰單嘢咧就更加奇咧，就係官到無求口自大咧，就係爆竊咧，就係話功課問題。係你講下佢喺功課裏邊佢點樣講啊？ 唔係，即係而家佢就話已經係零功課，學生已經冇乜壓力噶啦。喂，因為即係一 suppose 就係啲學校就係翻七八個鐘噶嘛，就應該工 喺學校裏邊 做曬嘅，屋企又唔得做功課嘅。咁而家即係嗰啲反對 TSA 聯會啲家長就話：好，你咁多嘢講，就影曬啲相俾你睇，冇功課啦。 將學校嘅功課嘅 list 咪係咯，喂，而家 上載俾你睇下。 學生點會冇功課嘅？全部一大沓做十幾樣功課，做到十一二點。 嗱，呢啲人咁啊，你未掌握嘅情況就千祈唔好挑機。就犯了黑龍江副省長的問題了就說沒有欠薪那件事 他立刻衝出來就用 了結果幾萬人佔據鐵路現在的情況是一模一樣 現在大問題是他又沒有功課的大問題真的但問題是你這個局長怎麼會連有沒有功課都不知道怎麼會 坦白說一個飲飲食食來從政是吧只是得閒就去飲飲食食 就堅離地 再不是就出國考察根本連寫字樓都不敢回對住個常任秘書長講嘢就好窒窒，政府裏面啲公務員都唔喺佢背後串佢，當面串佢嘅，已經有咁嘅水平嘅官員，好心你就自己病埋捱多大半年。咁你去到2016年9月選舉之後，梁振英連唔連任咪大局已定啦。因為跟住兩會啦嘛，北大學會議跟住兩會啦嘛，北大學會議就拍板人選啦嘛。好啦，如果換人嘅話，佢更加冇得撈。如果梁振英連任，佢更加冇得撈。是吗他点都没得捞的了其实。 是我梁振英我一早的炒鑊他 家。他现在大鑊的。如果列梁振英这条友呢咁毒呢他就为了博连任呢我提早炒他得了。 弃卒保帅。 你试下如果梁振英下个月宣布炒这个吴克俭 即刻发手。 攞埋网啊真是。 你先即刻出来好啊做得好啊梁振英。 再斩陈茂波。是吗除三害咁样呢喂佢做得出喎你问我。 是喎、 如果我要连任我唔除三害嘅话我点连任啊 死啦所以而家就係有得就唔得掂亂咁讲嘅爆竊喎。会唔会 我觉得其实佢就第一奶妈呢就即係呢个林郑呢就已经唔睇佢代戏啦。 喂之前就算佢反国 国教嗰时候 奶妈出嚟啦元水跟住即係学校奶妈又出嚟救佢啦。 冇㗎奶妈唔保啊今次。 今次唔救喎。 我想奶妈自己都想保护自己先啦是吧 我自己搞唔 即是咁样一个有异味个耳窿里面有曱甴类似呢个八两金嘅人你黐埋去边个死㗎啦是吧所以你见到官场冇人黐埋佢 好似一个都冇人撑佢喎。 冇。你喺咁嘅状态底下你只有一个选择。 即大王。 收爹。 即自杀。 撇。 自爆。 再唔系呢就傳出自己都意興闌珊，準備離開政府 了。放風 嘅 意興闌 珊。咁嘅話，你一放咁咧，大家就放過你啦。因為都知道，你都走 了。有悔意啦，算啦。 係啦，咁啊 放得半年。 但係咧，以佢哋嘅水平嚟講咧，第一佢又唔會聽我嘅節目啦，第二聽咗都唔會入耳。咁所以咧，佢就一定會繼續頂落去。結果咧就會越滾越大啦。TSA 加功課等等呢啲咁嘅嘢咧，而家家長都直接行動噶啦，開始採取。 係，喂，之前咪入咗立法會揾個僆仔，喂，三年班。 是啊學生都直接行動 三年班入立法會入面喎。 喂咁咪有 point 㗎喎因為根據聯合國嘅兒童權利公約呢你睇部政府有宣傳片㗎喎兒童係有足夠嘅時間玩遊戲㗎喎要。 局長我知打籃球㗎嘛我都冇時間打籃球。 電視仲播緊嘅呢個廣告喺度即係兒童要有足夠嘅時間閒下嘅時間玩遊戲呢個係政府宣傳片嚟㗎。咁所以你問我跟住就到佢褪咗 TSA 嗰個時間。有十间不考了 即是要交表嘛延迟你交 因为他不够数要 五十间嘛 因为有十间不肯考嘛是吧那些家长通过 哇风头火势还 这么就算你吞迟了的话你吞迟了的话那些家长都不会给学生去考 送个仔去死嘛 原因是什么呢你政府强势的时候你得你强势的时候大家怕你很简单胡桃戏班个班主魏尔山都怕你是吧他都叫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是吗伊利莎白救生会个办学团体怕了你叫个校长不要出声。但你现在看到校长爆竊胡桃戏班爆竊你想想即是现在去到的地步是好像骨牌一样。 即係 once 大家都覺得唔驚你，去到個地步就要出聲去懟冧你嗰陣時 咧，唔出聲先賴嘢，反而調翻轉。 調翻轉就係大家嗰個風向一吹嗰陣時咧，即係話譬如 TSA 咁啊，我覺得，就越嚟越多原本可能參加咗個學校都會退出。係，係咪？佢褪咗 deadline 就想夾嗰啲十間。 嗯， 我估個十間都唔會褪，因為佢有家長喺後邊。 喂，我做唔係賴嘢咯，即係背叛自己學校啲學生咯。 喂，咁當初投咗票嗰啲家長七成幾話唔去考嗰啲，咁點啊？ 咪咯。 喂，佢個校長都賴嘢嘅喎， 校長呢啲鑊梗係唔幫你孭啦，係嘛？ 喂，坦白講啊， 幫你背書。 教育局長呢個位置真係唔係易做嘅。 嗯， 你要對住嘅係一班教師同埋一班辦學團體。 嗯， 而辦學團體裏邊亦都有一啲有宗教背景、天主教背景嘅辦學團體。 嗯， 跟住亦都係一啲好刁民嘅家長，係嘛？你諗下以往孫公點解能夠無為而治咧？ 嗯， 就因為佢經歷過咁多教改之後。他發覺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休養生息，什麼都不要教了。 嗯， 是吧？微調微調，其實是什麼呢？就是將教改裡面最 認 真的東西拿走。 是的，母語教學。 就是母語教學。 嗯。 扮就扮微調，實際就拿走了。 嗯。 跟住什麼呢？跟教協拍膊頭。 嗯。 大家有偈傾。 是的，國民教育拖下先啦。 是的。但是這個梁振英的問題是什麼呢？他視教協為敵人嘛。 嗯。 所以你看到咯。他咪寸步不讓咯，好多嘢係咪？佢視工會公民為敵人啊嘛， 嗯、 所以好多嘢咪寸步不讓咯，懟到行咯。 嗯、 所以呢個就一路令到嗰啲下邊啲局長本身嗱，你有啲醒啲嘅張炳良嗰啲，係、 嗯、 嘛？即係佢始終喺個江湖打個滾，佢、 嗯、 唔會咁容易上路。但係一啲政治歷練唔深嘅咧，包括吳克儉、陳茂波呢啲咧，就會上路啦，就係、是、被梁振英洗腦，就視嗰啲立法會議員係佢敵人。 嗯， 係咩？蘇錦良都係噶，我話最後尾佢嗰個《倚天屠龍記》嘅宣言咧，係唔使咁講嘅。係咁你撲街啦！而家風向轉啦，連奶媽都要同泛民去商討調呢個財委會議程啦。 咪、嗯、又要轉咯，自己 咪又係中伏咯，跟車咁貼。係咩？你要睇下嗰架車將來嗰一年係咪仲係佢揸先得㗎？ 但係問題你又識睇個車風向，都要有政治歷練先得㗎。呢班人係空降落去識鬼呢啲嘢咩？係嘛？即係你話唔黑劍。喂，佢連嗰啲乜嘢教育乜都冇做過，唔關事。 好簡單話俾你聽，如果你冇呢個政治歷練， 死證嚟 嘅 呢係， 唔係死證，一個方法。 嗯， 你完全放手俾公務員由政務官去做。 嗯， 你同佢講清楚， 即係俾阿常秘做啦。 Yes， 揾教育局嘅常秘書長嚟坐低嗱，我同你講清楚，呢啲嘢你全部幫我搞，我信得過你。係係咪？總之大事你話俾我聽，其他嘅嘢我一概不理。 嗯， 呢、這個就係以往唐英年嘅方法啦。係嗱，你諗唐英年。做官咁耐，佢冇乜犯過大錯嘅。 嗯， 除咗選舉， 就三六零嘅就係記得同埋選舉啫。 係啊，個原因就係咩咧？因為佢個人啊， 嗯， 佢睇得通啊， 嗯， 就係、是、如果政務官唔掰你，你做乜都冇用。係，即係事倍功半。 喂，架機係佢運作開噶嘛？ 即係好簡單，等於碧咸唔妥你， 嗯、 你費格遜個陣式踢得幾叻都好， 嗯， 佢都發揮唔到出嚟。 嗯， 係嘛？就算朗尼嗰、那個情嗰個表現啊，幾咁差都好。 嗯、 如果佢能夠發揮到個戰術需要嘅話，你都擺佢落場。 係 呢、這個就係公務員嗰角色啦。 嗯， 係咪？如果你唔能夠首先討好班政務官嘅話，乜嘢都冇得做。嗱，你睇到嘅受把最多其實係張炳麟、 嗯， 由房屋、鉛水一路到高鐵。 嗯， 但係點解你諗下佢冇咁多呢啲鬧哨嘢？ 嗯， 個原因就因為裏邊嘅政務官係撐佢啊嘛。 嗯， 而梁吳克儉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根本整個政府裏面是沒有人撐他、 嗯、但是為什麼還可以坐這麼久呢？還可以 只有一個人、 嗯、 梁振英 就是689， 因為他不是、啊、奶媽找的人，也不是上屆政府留下的人、嗯、他是梁振英找的人，而你看他出身是 HR， 你應該知道呢，其實他應該是高靜芝介紹給他、 嗯、 高靜芝就是以前在港鐵做 HR 的。 哦，那就明白 了，而這個吳克儉就是曾經是跟梁錦松在這個花旗銀行共事過的、 嗯、 那時候他是做 HR 的都是、你只要問回當時在花旗銀行工作過的人呢就會知道這個吳克儉的工作能力和表現根本是不能夠升任入去政府做一個政治助理， 政治助理都不如，不要說局長， 不要說局長、 嗯、 所以呢就我經常都說很簡單，香港是一個工商業的社會、 嗯、 但是你要記住商界有很多崗位，哪一些是最渣斗的人去做的呢？一定是 HR。 為什麼呢？ 樓簡單係銀行咁樣，銀行最重要係咩咧？炒房揾錢啊嘛！ 我炒樓嗰啲最叻嘅， 唔係啊，炒外匯啊嗰啲啊，係啊，梁錦松咪做炒房咯、 嗯， 做外匯交易咯，因為嗰啲揾錢嘛，投資銀行咪咯， 係、 揾錢啊嘛， 所有商界都好，揾錢部門阿頭係最叻嘅， 即係 sales 頭啦，可能話 sales and marketing 啊，或者咩咧揸數嗰個。 嗯， 但係永遠 HR 部門咧都係最廢嗰個人做嘅。 即系唔好以为佢哋操作呢个， 所以你唔好睇佢哋嘅 background， 见到佢哋嚟自大公司嘅话，就觉得啊呢、這个人系劲 喎，又飞利浦管理层又乜乜成咁样啊嘛， 咪即系佢咪做 HR 出身咯，咪就系、是， 嗯， 系嘛 ？HR 个部门，你最好记住，就算你话佢系睇搵钱部门都好啦，睇 sales 同睇 marketing 又唔同嘅， 嗯 ，marketing 就使钱嘅啫，sales 系搵钱嘅， 系咁啊搵钱叻啲啦，当然系啦，哇，原来佢都几多咸头嘅，嗱呢个咩啊，人力。人力资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主席，人力资源管理学会香港董事学会香港管理专业协会资深会员，有呢个教育局统筹会员当然委员，有呢个咩，原来佢都系呢一个独立监察警方投诉委员委员嚟嘅，几廿个委员，即系公职王嚟呢度有。 以往就好简单啦，你嗰啲委员有几个方法，政府会不断委任你。 嗯， 就系、是、你系一个可以帮政府 deliver 到。佢需要嘅嘢， 嗯， 即系你唔系几格格 哦。咦，咁之前而家呢一个评机会嗰个新嘅叫咩名啊？嗰个又系公职王嚟噶， 陈咩明啊？ 陈咩明嗰度有 张明， 嗰度又系几廿个公职，好似吴克俭咁样喎，又系。 你睇个 background 就知啦，肯定就系里边咧，话俾你听啦。周恩岳咧就得罪咗呢个基督教党喺政府里边嘅基督教党， 系 包括梁美芬， 嗯， 包括谭志源， 嗯， 其实呢扎咧都系叫做。耶 L 啊， 即系明光社啲 friend 啦， 系啦，咁咧喺佢喺同志平权问题里边咧，周恩岳系企得前嘅，我觉得， 嗯， 而佢之所以做完一届之后就冇得做咧，亦都系呢个原因， 嗯， 通常好少做一届在猎头嘅， 系， 如果冇特别嘅情况， 即系佢俾做落去做咗两届， 会做多两，通常做两届，做六年嘛，咁、嗯、佢肯定就系咧喺呢个同志平权问题里边咧，就得罪咗呢班咁嘅耶教。而今次換呢個人上去睇到咧，其實是一個保守嘅人嚟嘅， 嗯， 亦都唔係做咗凡添，根本啊， 係 佢做老人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係啊， 係啊，同埋你睇佢出嚟噏啲嘢咧，而家就係咁啊，我哋叫做 mediocre， 一啲越平庸嘅越廢嘅人上位，點解咧？就因為你越有睇法嘅人咧， 嗯， 個政府就越唔容納唔到啊， 嗯， 所以咧，你睇到吳克儉啊，你頭先講嗰個評機會新評機會主席啊，係一棚咁嘅廢人嚟嘅。 嗯、 根本上在個業界裏面沒有地位，甚至是什麼行出去連講一句應付傳媒的說話都沒有能力， 他是沒有不懂講嘢的人來的、 哎、你何況說叫他將來喂如果陳志全都是對示威來看看就出事了 死硬了肯定跟那個權機 是、啊、就會出事了，所以我就說這些不怪得人的、 嗯、 而個問題就是因為你沒有容納沒有容人之量、 嗯、 聰明的人是不會跟這樣的這麼 old school 這麼渣鬥的老 闆、嗯、 梁振英就是一個很渣的老闆，自己生意搞到一鍋粥，這個不再說，家庭搞到一鍋粥，政府搞到一鍋粥，如果我們用儒家標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沒有飯碰、 嗯、 公司不碰， 是啊，破產了嘛， 最後破產了，賣了股份，中間還要甩水了，用 UGL 的deal裡面拿走五千多萬、 嗯、 Integrity 有問題，你看他的女兒搞成這樣，跟老婆關係搞成這樣，家不碰、 嗯、 是吧，跟政府裡面的部門的官員勢成水火的不少， 嗯， 系嘛，嚟嚟去去得嗰几件就系吴克俭、陈茂波呢几件，系嘛，自讲又唔掂，系真系冇饭店噶嘛。 但系佢仲坐紧六八九呢个特首之位、啊，咁佢都应该有啲系掂嘅 要素先坐到。坦白讲，如果香港喂，只要共产党撑你，几废嘅人都可以坐喺度。李慧琼，你谂下做咗咁耐行政会议， 嗯、 有何尝有一番政绩啊？立法会议员做咗咁多年， 嗯， 系咪成个民建联你望出去，唔好计曾玉成嗰代， 嗯， 即系九十年代上位嗰代。你看之後回歸之後上位嗰代， 陳克勤啊，李慧瓊啊，陳恆斌啊， 係咪、啊？你睇下你逐個講啊，周浩鼎啊，你逐個講， 就咁咪、啊、 有冇一件事 trigger 除咗元秋啊呢啲，除咗係醜劇鬧劇之外， 嗯， 喂，一嚿雲都有元水事件啦、 啊， 係嘛？ 咁啊係啊，佢點衰一嚿雲都搏中一樣嘢， 一嚿雲傻啊傻啊都搏中一樣嘢啦，係嘛？我胡志偉你都記得佢踩單車啦，即係你而家完全係交唔出政績。 嗯， 个原因咩咧？因为你系要帮政府护航，好、 嗯、 多嘢明明有位入嘅，你唔敢入。 系 第二交波俾你，你都唔敢回。 嗯， 元水事件嗰啲水喉匠投诉，其实系俾民建联先。 系 啊，唔系俾民主党先嘅。 嗯， 系嘛？佢唔认真处理。 有乜咸啊嘛？佢收手先。 佢咪觉得系佢哋之间嘅利益冲突咯，就唔处理咯、嗯。所以我就话你，如果一棚咁嘅人走埋一齐咧，你根本上系唔会揾到好嘅人去做。 嗯， 而喺商界里边最唔叻嘅人。其實就是不得掂嗰類， 嗯， 係咪？政府就專係招攬呢啲咁嘅人，包括你睇黃錦星都係噶， 嗯， 黃錦星根本係冇嗰個 caliber 做局長個位置。 嗯， 佢以往喺環保架構、諮詢架構裏邊，佢只係做下邊一個小組嘅負責人，就係、是、負責呢個建築、 建築環保、 環保建築。 嗯， 都上唔到去個環保諮詢委員會嘅大會。 嗯， 咁你而家憑乜嘢去 command 到嗰啲？但係佢聰明過佢，吳克儉係咩咧？ 唔出聲。 是閃開嚟嘅，而家 就係唔喺度。 係啊，佢除咗每一次都係執垃圾之外，佢就剪彩之外就唔出聲、嗯。所有政策嘅嘢唔出聲。佢同陸公衞都一樣。 嗯， 係咪？但係同樣個後果咩咧？就係乜嘢都做唔到。係係咪？有啲嘢應該推嘅嘢係完全唔敢推。 喂，但係而家喺呢個細點咁出嚟㗎嗱，分之前講翻個垃圾山事件，喂又俾人講翻，喂當初有啲邊個幫人執嗰啲膠粒，全部拉坐監啦，盜竊罪喎，又立翻 轉。點解環保局長喺今次呢個堆泥事件唔出嚟講嘢？ 我呢個明明就關環保局事啦， 係乜？點解淨係發展局去睇？ 嗯， 係嘛？改變土地用途係發展局嘅問題，但如果違反呢個咁樣嘅，走去將啲泥倒入去呢個綠化帶，呢、這個係咪環境問題 嗯， 唔出聲。 唔係我要打俾佢先啫， 你自己扮佢， 我扮佢， 我話俾你聽， 扮佢回應。 你聽後日做完呢個節目，後日之後自己扮佢入去，約埋朱海迪咁樣影張相。 好啊，都好啊， 就話哇，環保局長同朱海迪同埋呢個咩土地正義聯盟就去巡視呢個垃圾山。 都好啊， 我估嗰啲咩忽得超啊嗰啲啊， 認錯人啦， 佢唔認得噶，真係噶， 係咪？我試下玩啊都好啊。 你只要話朱海迪一路行一路叫你局長就得噶啦。 真噶，哎呀穿橋添，玩多喎，之前機場玩嘅喎，啲人以為我係啊，真 係。喂，真噶嗱，你試下你玩多，你唔使同阿朱海迪講嘢，你兩個一齊行已經得噶啦，喺度入到去咁啊，指下 揾條， 指下，跟住咧就隔離最好揾個。啊， 边个？ 啊，大舊唔得， 大舊扬晒啦， 认得佢啊，唔似啊，啊安静啊，安静似嗰啲 A O，A O 即边帮我写嘢， 系啊，似嗰啲 district officer 啊 ，D O 啊，佢似啊，着个套装嗰啲咧， 可以， 系啦，就攞本簿仔出嚟，一路就一路指，一路写，一路写，一路写，一路写， 啊， 咁啦，系啦，咁然后最后尾走嗰阵时，同阿朱海霆握手咁啊得，咩都 都有得谂喎，我晏啲我揾朱海迪，我问佢先晏啲。讲坚嘅呢个讲坚，其实之前礼拜上去我就半夜佢吹鸡，我未起身嘅，三四点吹鸡嗰日一系。 嗱，以我理解咧，就佢哋应该即系呢啲即系咁 old school 啦，即系咁样叫忽得超呢啲啦。我估就应该冇听网台嘅习惯嘅，我谂。 应该都冇嘅，都唔识上网噶啦，呢啲忽得超喺呢个年代啊。分，但可能佢分都唔知道，黃錦星都唔知咁啊，大鑊噶咯喎！背到連黃錦星都唔識咁點嘅，點搞咧？ 黃錦星都唔識啊！咁 咪大曬鬼要出，要出大曬鬼噶啦要。 嗯， 出埋條僆先得喎，大曬鬼先得喎。 咁你又唔得，可以唔可以化身咁多人噶嘛？ 太多唔得啊！ 啊， 不過呢個真係有一諗嘅，真係諗度一度先呢一個，呢、這個唔係講笑啊呢一個。 咪有得做，我覺得 有得做咁啊！到時即係蘋果又上好似蘋果新聞啦，又李百芳咁樣， 唔係叫佢自己發相影背影咪得咯，側側地似啊，真係好似啊，側側地， 嗯， 唔好兜啊兜面影埋佢，即係譬如咁啊，朱海迪可能就指住呢邊，咁、 嗯、 然後個鏡頭喺嗰邊影埋嚟， 遠啲， 咁咪影到側側地同朱海迪傾緊偈，但係你又以背面為主嘅， 哦， 咁就應該 OK 嘅，我 覺得，因為完咗節目個肩。堅啊，傾下先真係睇下點啊泥頭山就玩一鑊真係講堅啊呢個喂，但係講翻即係而家呢個唔得掂啊！我哋覺得佢會落台咧，即係嚟緊啲九月前，因為可能話誒為咗選舉咁樣咧。 我覺得就嗱，佢自己就唔會走嘅呢啲咁嘅人，因為咧坦白講， 佢無恥唔走定點樣唔走先？ 去得邊先？ 退休得唔得啊？仲去下一站 嗰度起水啦。如果咁樣敗走嘅話，佢個賭啊臭噶啦嘛，佢寧願即係咩啦？寧願死女落去啦。咁、 啊、 所以我覺得佢又唔會自己走嘅。咁如果唔會自己走嘅話咧，但係佢下場更慘。個、 嗯、 原因咧就係、是、以梁振英嘅性格，你諗下佢點對劉夢紅？ 嗯，我落鑊做。 喂，大佬冇劉夢紅冇佢今日， 嗯， 係嘛？即係當日大家合謀做世界嗰陣時候，咁所以如果佢唔走嘅話，梁振英係會。get rid of 死得更慘， 係啊， 會更加消費盡佢。 喂，曾德成佢都喐得， 嗯， 佢點解唔喐得呢個吳克儉咧？ 呢個 body 嚟噶， 佢喐佢個動機大過陳茂波。就算如果佢真係為咗連任兩個都會喐， 我陳茂波唔會咁早喐住嘅，會佢始終係即係呢個發展局局長啊嘛，係嘛？佢都要睇住大嶼山啊，未分餅仔啦，東北發展又未搞掂啦，係嘛？ 嗱，個問題就只不過係咁，如果佢揾到一個， 嗯。 是能夠乾乾淨淨個 CV 是白雪雪的人， 嗯， 咁樣去接手咧，我覺得肯定100%會喐啊吳克儉， 嗯， 而家只不過就係話佢揾邊個接嘅啫。你問上臂唔會接 A O， 但邊個敢接呢個位？大佬而家呢個位 啊，佢個副局長係邊個嚟啊？ 我都唔識，鬼識啊！ 講聽都未聽過嘅，好似係。嗯，佢有嘅個副局長嘅佢。 哇！真係大佬難查，即係而家邊有人留意？即係政府嘅入邊啲官員啲咩副局長係邊個打邊個啊？嗰啲政助都數唔到啦，係咪先？ 我淨係識得歐榮子咯，因為個樣子好啲。 其他我都唔識嘅，真係。係啊，都啲咩政治助理。但係問題即係而家吳克儉咁樣壓住呢個位置，啲係負資產嚟噶嘛？而家係咪先？ 所以我咪話梁振英係會因為連任嘅需要而會喐佢咯。 嗯， 個原因就因為喐咗佢有民望嘛。你睇下梁振英而家係個 campaign mode 咧係咩咧？不斷 sell 自己政績，但係冇用嘅。佢慢慢發覺咧，市民憎佢唔係因為佢實質上嘅施政係點。而是因為呢個人的政治觀感太惡劣， 係對對人唔對事，調翻轉。 Yes， 咁所以佢一定要做一啲政治動作出嚟，係令到人哋覺得佢會改過自身。 嗯， 咁有幾個人佢一定要喐嘅， 係 一個就係呢個 陳茂波， 一個就係吳德典，另外一個咧就係咩咧？高靜芝， 高靜芝咁邵善波喐唔喐咧？ 嗰扎啦，總之就係、 是、嗯， 咁即係佢要將涼粉係啊， 嗯， 另外一個助佢，我覺得啊，回報最大咩咧？喐李國章， 嗯， 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叫做經柯次秦王裏面所獻上嗰個范於琪嘅首級啊！ 我自己嚟喂，但係呢一個咁咁嘅李國章係佢自己委任落去呢個港大嘅喎， 咪跟車太貼咯， 即係自己躲左手剁右手。 如果你睇上邊吹嘅風係覺得冇沒有沒什麼大不了啊，冇什麼大不了，幾個激進青年準備入立法會冇問題。咁嘅話，咁李國章係做緊咩咧？而家係違背緊北京。嘅路線嘅喎， 激起港獨勢力。 係啊，正正就係李國章係受梁振英指派入去港大去對付港獨勢力啊嘛。 嗯， 咁而家先至變成咁啊嘛。咁如果上邊既然覺得你什麼大不了嘅話，咁點解就要李國章入去搞咩咧？同李文鳳。 嗯， 所以我就話，如果真係要連任咧、 嗯， 真正冇背景、冇北京嘅某人某派系勢力支持嘅話咧， 就 而喐咗之後咧，個 mileage 最多嘅話咧。 嗯， 其實吳克儉同李國章， 嗯，即係呢個膽拖嚟嘅咯，呢兩個， 係啊， 即係以個人物嚟講，又 一個就炒佢行政會議， 冇背景， 係嘛，炒咗佢咯， 係， 喂，佢做得出㗎，你睇劉夢紅咁樣幫為佢獎批整風咁樣嘅推薦，佢做 出賴嘢啦，監都要坐， 係啊，然後監都要坐，係嘛，咁你睇下而家嗰啲張震遠啊，嗰啲咩啊林粉強啊去咗邊？ 林粉強冇啦，之前無限休假之後冇得玩行政會議， 係咪？冇咗啦，係啊， 又冇啦。咁得翻張志光嘅啫喎，嗰只人頭豬嘅啫喎， 人頭豬都冇聲啦，而家都 冇曬聲氣啦，又 係啊，冇曬聲氣。 佢個側邊好似羅范應該呢份出嚟講嘅教育啊嘛，又唔出嚟講， 冇聲氣啊， 冇聲氣喎又。 所以你見到涼粉係全線收皮啊，而家係 嗯，啲涼粉縮曬啦，嬲曬烏蠅啊，真係。 我諗乾咗水可能， 呢個涼粉硬膠啊， 硬膠化，即係啲水唔到啊，其實係上邊啲水儲斷咗，我諗係。 哇！其實他哋喐曬咁，我當佢真係真係喐埋咁多個，咁仲點埋班咧？係嘛？點做之後新一屆特區政府咧？埋親班都死嘅。 其實大共產黨都好頭痕嘅，就算你話靠強行支持佢連任都好啦、嗯，都會面對你頭先講嘅問題，就係咁佢有邊啲人做局長？ 咪咯，你埋嚟，我又分咗俾你，又啊俾你消耗嘅。 唔係，直情係已經係你睇到嘅。喂，大佬，正好人好者點會埋佢班先？而家 埋嚟先，埋邊個死邊個點搞啫？ 係乜？如果我係奶媽，我亦都唔會留任。 嗯， 個原因就係我已經一係你俾我你去個位我做。 嗯， 係嘛？如果唔係嘅話，我留喺度做咩？ 留任執屎咯！ 我留喺度幫你做屎，已經孭咗咁多鍋。 嗯， 咁所以我就話佢有一個難題喺度，就唔單止係佢想唔想咁簡單。 嗯， 而根本上佢組唔到班。 嗯， 係嘛？唔通你又再揾李慧瓊啊？又再揾周浩鼎入去做官啊？咪仲大鑊？喂，到時真係直接行動就係佢宣布當選嗰日就已經你㗎啦， 嗯， 係嘛？真係暴動㗎啦，嗰陣時就 出年係嘛？出年七月係嘛？ 都唔使諗啊！我話呢，真係暴動㗎啦，都唔知道水炮車趕唔趕得切啊！真係 趕唔切都用翻水炮車得嘅，即係消防嗰架都用得，都用過啦嗰架。 係痛苦㗎，但係你好簡單，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去到個地步， 嗯， 就係豁出去啦嘛。係 啊， 咁你豁出去嘅話， 天堂了嗰句， 任何事都會變成係一啲嘅大事嚟㗎嘛。 嗯， 雖然佢話民生無小事啫，係嘛？但係呢啲小事通常就係會變成即係、就是、引爆嘅大事嚟嘅嘛。 即係年初一 阿拉伯之春都係小販啫嘛。 即係個小販俾人打咁樣就發生咁大件事。 係嘛？阿拉伯之春就係特尼斯打死咗個年青嘅小販啫嘛。 嗯， 咪就係咁啫嘛。你話佢係咪有計謀咧？ CIA 啊， 肯定冇啦，又有咁多計謀，邊有啊？ 佢唔係通常都係咁啊，一件偶發事件，係你因為本身已經腐爛啊嘛， 嗯， 你本身已經俾蟲蛀咗啊嘛， 嗯， 所以就算係少少翻風落雨都會冧啊嘛， 嗯， 就呢個先至係嗰個即係六八九，包括吳克儉， 嗯， 包括陳茂波，如果佢哋醒目，其實應該快快脆脆，我都話啦，就將嘉湖山丘啊、TSA 啲蛋拆咗佢， 嗯。 而家問題就係佢哋一路都拖住唔拆呢彈啊嘛！ 放心，我佢以六波性格都係唔會拆，都係都 係。哇！佢迎難而上，梗係啦！我用乜嘢向你教協低頭啊？ 咪咯，喂，要大佬要有尊嚴噶嘛，有管治威信。 後邊一定係有呢個教協勢力喺度策動啦 ，TSA 點會有家長咁咩啫？ 教協反對即係支聯會啦， 一定係教協，跟住就支聯會，跟住就呢個咩啦，外國勢力啦， 咪咯，美國 CIA 咪咯， 一連串肯定係噶啦。 咁朱海迪都係啦，土地正義聯盟， 嗯， 跟住就呢個左膠社運啦，左膠社運嘅話，畫鬼腳又係下千福啦， 咁啊再連埋又港獨勢力啦，又係， 仲未拉到嘅港獨勢力就遠少少，係嘛？咁但係你而家講下講下就已經實際上佢已經去到任期嘅末嘅咯喎， 嗯， 係嘛嗱？九月立法會選舉，七月立法會休會啦， 之後到呢個特首 委員會選舉啊，係啦，四月啦， 嗯。 仲有呢三個月，呢三個月調曬議程嘅話，唔調都拉布噶啦， 嗯， 都冇人會俾面佢噶啦。我估啊，建制派都唔會再頂落去噶， 嗯， 頂完你啦嘛，陳建波、陳鑑林，陳鑑林個女婿先慘， 雪糕甜又冇人。 Holy Queen 變咗 Holy Cow 真係而家，係嘛？所以你再頂落去，佢都傷我，佢哋要選嘛， 嗯， 陳鑑林就話退休啫，你話點咧？ 所以冇辭職咯，嘢喎。 咁佢點啊？喂，上你數噶嘛嗰啲嘢，你辭職就得噶啦。 你行會成員喎、啊，大佬。 同埋好簡單，如果我係泛民，有六八九喺度做提款機， 嗯， 如取如攜， 嗯， 你要幾多選舉資料子彈， 嗯， 撳機咯， 借佢得個借佢。 咪而家就係咁咯，吳克儉、陳茂波、嗯、梁振英、馮偉光四個咪不斷俾人提款咯喺度， 嗯， 即係你選舉資源就係嚟自佢哋嘛， 揼佢嘔，一揼佢又嘔出嚟， 冇噶啦，好簡單，你嘉湖山丘拖一日， 嗯， 朱海迪又搞多一日。TSA 一路源而不決，再繼續要去考，又再不斷被人衝，咪、嗯、不斷提款咯。我就話，係咪你而家整個咁樣嘅換咗周恩岳，又燒多飯，嗯、又去埋呢個同志平權，跟住劉江華又被人衝噶啦，佢睇噶， 係 呢、這個平機會啊， 係啊， 又被人衝噶。我話俾你聽， 至於佢哋啲蛋九月拆唔到咧，就變咗泛民佢哋，即係或者呢啲非建制派嘅選舉資本。 北京就想拆蛋。 嗯、 所以就叫调议程啊，财委会不要拉布呢啲咁嘅嘢。 嗯， 问题就系咁，凉粉系就唔想拆弹。 嗯， 凉粉系就迎难而上，中意。 嗯， 所以佢做紧嘅嘢同北京系两条路线嚟，根本。 嗯， 你见到奶妈嗰条系北京路线嚟， 系 就同我善用家嚟开会啊，倾 调伸出橄榄枝啊，好似啊 议程啦咁样。咁但系你越系咁，你睇下嘉湖山丘呢单嘢咁诡秘，你都知啦。 嗯， 一个善恶咁分明嘅一件事件。 嗯， 其实系俾你入波嘅。 系啊， 俾六八九入波嘅，其实 烫埋俾你。 呢个即系叫美斯助攻啊， 射空门啊， 美斯已经扭埋龙门都唔射，横传俾你尼马， 仲 俾你入波啊，其实 仲后传尼马。 系啊，点知尼马俾个后争，就交翻俾呢个苏亚雷斯， 嗯， 就咁啊嘛。而苏亚雷斯将佢带翻后场，将个波带翻自己后场。即系你谂下，如果我一个政客，呢个系千载难逢扬刀立万嘅机会。 嗯， 第一黑社会，第二乡绅，系咪先？ 嗯。 即係如果我是要揚刀立萬的話， 嗯， 喂，坦白講幾難揾到呢啲 case 啊！ 哇，即係千載難逢，積埋咁耐， 係啊， 仲要積埋哇！呢、這個前朝政府積落個問題，我就處理佢。 係啦、啊，最衰就係上屆政府縱容佢， 最衰就係曾蔭權 縱容佢就喺嗰度卸泥， 嗯， 跟住而家要糾正鄉郊呢個歪風， 嗯， 直情陳茂波都行開話， 變咗 OP 上身啦，咪。 哎、當然了你不要说你直接行动，我直接行动。 我去铲泥，我去走。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叻的政客，他直接行动。嗯、包括吴克儉一样，他直接行动，走去学校里面巡视那些学校，究竟有没有派功课给他们。 嗯，不准派。 然后捉到哪间学校，即时拿出来在记者会面前即骂。 嗯， 咁你咪型咯， 但系识做呢啲就唔会黐埋六八身边啦，就系识呢啲嘢就咪六八九啦。 同埋埋到堆嘅话，都已经沾染咗嗰阵六八九味啦嘛。 嗰阵六八九味系即系会传染噶嘛，你知噶啦，啲病毒。 六八九味系唔七唔做啊嘛，系嘛？ 唉， 五行欠七啊嘛， 唉，所以 冇咗个七字啊嘛， 所以我觉得都系呢啲死症嚟噶，呢啲都系啊。但系花生有排食啦，呢就呢几个月啲花生。 我觉得未有耐。 仲多啲花生食啊！就對選舉前， 嗱，好簡單，你而家國立呢單嘢就再燒落去嘅會， 肯定啦， 係咪？越揭越多， 就好啲所謂啲我哋好啲藝文精左家好中意盤踞嗰啲藝術團體噶嘛， 係咯， 肯定會再做啊。 咪同埋好簡單啦，而家嗰啲劇團嗰啲人，即係讀書嘅來源就唔係以前咁樣，即係好多時讀呢、這個。curation 啊，或者讀呢個藝術行政，就好多時去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國，近近地、平平地，好多人而家去台灣噶嘛，去台灣留學好多嘅真係。呢、這個我哋比即係比以前個印象度啊，即係以為讀書啲人咧，淨係中意去留學歐美，特別係讀呢範咧，其實舞台啊、藝術啊，因為台灣其實個水平係唔低嘅，咁亦都係因為中文授課啊、收生嘅。即係容易啲入去讀啊咁，咁所以變咗即係你得罪好多人嘅其實，同埋大佬即係你傷害人哋自尊心啊嘛，係咪？佢淨係諗住政治正確而唔諗啲飯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國立呢壇嘢咧係仲會燒落去嘅，係。 咁幾壇分即係分幾度火油咁點點就會燒啦。 嗱，佢而家劉江華咧就出咗個聲明啊，其實喺夜晚黑 最新係嘛？佢講咩咧？最新 係啦，咁咧就康文署。日前要求呢個咩就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今日清又冇喎，都係舊嘅喎，唔係新嘢嚟嘅喎。 精選啫，呢個 係啊， 都唔緊要啦，係嘛？即係總之都估到，我都係暫時唔出聲住啦。話齋邊個接咗燙手攤三唔邊個攋嘢噶嘛？係咪先？等佢再發。啊！再發即係叫做發發酵下先啦，揾啲良品出嚟再接波。 因為你個政府嘅管治已經分崩析離嗰陣時咧，係小事化大事，大事化危機嘅，一定係嘅。 即係棟樓條條柱冧曬時候，你仲抹去扶嗰條柱，砸死埋自己個分鐘。 係啊，嗱好簡單啦，回家零功課呢個其實亦都係嘅，小事化大事，大事化危機嘅又係。講錯一句嘢，你想想當日羅范昭翻黑人憎啊嘛，如果同教改有關，點解淨係死兩個教師啊？跡象咯，係咪啊？因為做以前做啲黑人憎啊嘛，即係唔係失言咁簡單啊，而係個人良薄啊。好多呢啲良粉系嘅官員咧，你留意一下，都係咧覺得自己道理喺自己手，而冇個同理心嘅對好多嘢，即係佢唔會將心比己。同以前就算你話孫明揚個年代嗰啲官員咧係唔同，嗰啲始終個人係圓滑好多嘅，即係食四方飯咧，係唔會好似呢班咁樣咧，覺得權喺我手用盡，道理喺我自己手有話説盡，係咩？如果你係醒目嘅局長，你點會走去咁樣挑機喺功課問題裏邊？你明知只要是但一間學校嘅家長舉出嚟，我哋唔係冇功課，你就撲街嘅啦嘛，已經 因為瀨曬嘢咯，就 係咪？即係呢啲問題係絕對不能問嘅，呢啲係。除非你即係等於黑龍江副省長一樣啫嘛， 欠身一樣。 喂，有一條友欠身，你都大鑊啦。系咪？因为你说话讲到尽啊嘛，呢啲就系即系唔单止系冇自知之明，而系无能。而一个无能嘅人去出掌教育，你记住香港最 vocal 嘅人系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最 concern 系两份。第一教育，第二环境。系嘛？再数落去就是医疗。你问系咪对政制咁大 concern 咧？大家都期望好低。而家呢几份正正就系控制一啲相当无能嘅官员手上。咁咪出事咯，我覺得。係咪？你而家好簡單啫，你靠高永文頂頂嘅咋？如果佢唔係做醫療嘅話，仲大鑊啊！我估 佢都頂唔到幾耐噶啦，醫療依單嘢。 係嘛？所以你都係諗諗，同阿朱海迪去巡巡呢個垃圾山。 好，諗諗先呢條橋有 啦。係啦，咁樣就乘機就係呢個空一空呢個土豪劣身咁樣。係 咯。 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因為跟住下個禮拜二咧，阿周咧仲應該就 是、佢兩個禮拜嘅， 係啊，佢就喺加拿大嘅， 係啊，未翻嚟住， 係啦，咁就未翻嚟住，咁咧就我就四月一號我就會唔喺香港 嘅，去邊度啊？ 我有公務要做，咁就所以就要一段大約我都嚟過香港兩個禮拜，咁中間個節目安排我哋就會即 係 喺 Facebook 係同大家公布啦，咁就希望大家這個包容包容， 好。Okay, 多謝大家支持，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就你同我哋再見啦。 好， 拜 拜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